one curse. 相信曾经入过吴志达同埋阿 Nick 间恐怖屋嘅探员，呢一世都唔会忘记到当时嘅惶惶情景。 初时我哋只系发现喺屋旁边嘅车路上有两块属于人类嘅细骨头，但系搜到第五日，我哋终于喺后院嘅坑渠里边揾到两具骸骨。虽然望上去算系完整，但系佢哋嘅骨头曾经被人哋尝试锯开，尸体亦都被人哋用火烧过，跟住一具又一具嘅尸体被掘出嚟，当中有男有女，仲有 BB。 经过一轮地毡式嘅搜查，成间屋就好似变成考古嘅地点一样。喺一场杀戮游戏之后，呢一度已经变成一个惨不忍睹嘅乱葬岗。 间屋已经吓，即系俾警方咧，完全即系破坏晒噶咯，因为根本一定要系咁样搜啦，佢根本都唔知道有几多具尸体喺度啦， 啲地毡式搜查一定要噶啦， 系咯，呢间屋就喺加州近郊嗰度嘅一间即系 cottage 嗰啲，即系你话啲细屋仔啦，即系唔系好大嘅啫，其实真系， 佢系两间睡房，一啲都唔算， 系啦，一间睡房咁样啦，咁其实咧当时搜到第五日的時候就先搜到第一具屍體噶啦，咁咧就亦都發現嗰啲屍體咧有鋸過嘅，亦都有燒過噶。咁有一個傳說咧就話，其實咧就應該係有一啲 B B 咧，係俾佢用微波爐咧係叮過，叮過，同埋即係煮過嘅。 咦？佢係咪應該睇個小魔怪套戲咧？ 係咩有呢個情節 㗎？小魔怪有個情節就係只小魔怪喺個微波爐度跟住叮爆嘅嘛。 哦，嗱我哋。呢、這個時候我想俾一張相大家睇，十六嗰張相，係啦，望一望先，望一望先，大家嚇。嗱，你睇到呢張一幅畫咧係咩嚟嘅咧？其實咧就係阿吳志達嘅卡通，因為佢畫嘢好靚嘅。咁佢喺個監獄嘅時候咧，畫咗好多卡通。其實後屘俾控方攞嚟做一個 證據 係啦，即係話喂，你嘅心態都即係完全有問題啦。你睇下你畫翻你當時嗰啲情景，你見到個女人咧攞住嗰碟唔知咩嚟嘅，咁啊寫住 microwave 咁樣嘅，跟住佢接畫咗一個男人咧後面咧就拜拜咁笑口噬噬。咁嗰陣時就攞嚟做一個即係辯方嘅，控方梗係唔會錯過呢啲咁嘅證據啦。咁究竟會唔會真係有做過呢樣嘢咧？你信唔信咧？其實都唔奇啊。 係啊，因為我睇到個有個片咧，佢有一個 Brenda 係其中一個佢被監禁嘅媽咪嚟噶嘛。 十八嗰張相唔該。 咁佢就問阿 Nick 咧話：我想見下我 B B。咁但係阿 Nick 佢就答佢：哦，佢而家瞓緊啊，好似嚿石頭咁。咁樣喺度瞓緊， 係嗰段片我哋一間會俾大家睇。 係啊，咁你好石頭咁，可能先叮到硬曬都唔頂。 哇，咁都得啊？ 係啊，如果佢即係拎up翻佢呢個 microwave 的，係咪先？ 咁嗱，當時咧其實警方就揾到嗰啲骸骨之後咧，佢哋即係大致上確定咧死者咧應該最多就有25個人嘅。咁因為呢啲人咧全部都係有人報佢哋失蹤啦。咁啊，但係其實佢點樣聯繫到呢啲人全部都係喺呢個屋裡面咧，又揾唔到廿幾具屍體出嚟嘅，其實都係估嘅啫喎，嗬。 估唔估到想殺咗後會分解？如果我係在現場嘅咧，我要研究佢個動機又好，佢啲人係點樣咧？我會問點解殺一個或者多個咧？即係數目方面咧，而且佢殺嗰個動機喺邊度？佢好好明咧，有好大嘅程度上啊，係我哋知嗰啲啦，可以肯定知嗰啲啦。是 instrumental 的，因為犯罪有兩種，一種 instrumental 即是話我係殺咗佢去做第一樣嘢， 即係一種工具。 我殺咗你就滅口啦，咁叫 instrumental。或者咧我叫 effective， 即係話 look， you know what， 我情緒有問題啊，我殺你啦，我衝動殺咗你啊，咁樣嚇。咁懷疑我睇翻轉頭咧，佢就嗱，譬如佢偷人隻電影機啦，嗰啲 instrumental 噶嘛，係咪？佢人租個房啊，佢就攞人屋啊，咁嗰樣嘢係 instrumental， 係為咗啲財物嘅嘢。 咁好明咧，呢個咧就等咗佢一個 instrumental 嘅 killer，more so than emotional，except for one。 except for one， 似乎我哋知道佢就話佢放個人去跑，佢話有個又話佢放佢跑咗，就喺度 shoot 佢啊嘛，話佢喺個 即係當佢一個野獸咁 樣，野獸咁啊，咁就唔似個 pattern 啦，即係佢唔係同一個 pattern 嚟嘅。嗯、 即係有啲係攞嚟玩，有啲係真係想攞佢財物。 係啦，咁我要問啊，佢叮叮叮嘅細路仔點解叮叮叮嘅細路仔咧？ 其實你殺嘅小朋友好多隻方法，點解要叮佢？ 玩咯，因為真係好似你去虐待只貓咁咯。 嗯，咁啊，反映咗係你呢個人有啲問題咯。 嗯， 無論如何，即係從嗰啲少少嘅發到嘢，咁係咁樣睇嘅。其他方面咧，反而就係話你話喂，佢叮叮叮啊，或者佢甚至佢畫圖啊。對於啲個案情案件嗰個後果論啊，有冇罪咧？係極極高嘅問題，因為你個我叫 relevance 啊 ，is it relevant？ 我就唔 relevant 咯。 嗯， 係啊，我都覺得 係。你好可能我係啊，你個人啊衰無過犯，面目可憎，唉，做埋曬啲咁嘢，我都唔想做朋友，但並不是有罪喎。 同埋因為嗰幅畫其實只不過畫一個人捧住一碟嘢，碟嘢上面有啲一嚿嚿嘅，佢冇話嗰啲係人。 你 佢仲話嗰啲係 Michael Waiter。叉燒都唔得啊，大佬！叉燒都係 microwave 嘅啫。 即係你可以對號入座話嗰個係叉燒，或者嗰個係 B B。 係啊， 任你噏嘅啫喎。 咁使啦。 不過係啊，即係如果你作為一個呈堂證供嘅話，咁呢樣嘢要夠力先得咯。但係如果你作為一個證據，你又講畫幅畫，跟住你就話佢係殺人兇手，喂，呢個真係。即係完全 冇稽， 唔係即係冇力嘅證據嚟。 好啊，咁睇多幾幅啦。 到誒呢個問題咧，就係話，當你譬如話你自己可以想像到，如果我做一個叫做 prosecutor 檢控官，我會點同嗰啲陪審員講咧？你睇到張相，或者睇到 B B 啦，係能夠證明到乜嘢？在個邏輯上嚟講，推論嚟講啊，譬如大家再將你頭先張相先上嗰張咁嘅咁圖片先算啦。如果俾你，你可以用佢嚟證乜嘢？ 證明他有咁嘅心態。不過其實嗰個問題，嗰碟嘢係咩嚟嘅？嗰碟嘢係咩咧？嗰碟係乜嘢先得㗎？如果只係食物，其實係你唔可以證明啲乜嘢。 火雞唔得嘅咩？ 係啦，只係你能夠你去聯想翻，即係呢間屋發生過嘅事。 你推用推理，你推用推理嚟講，可以推到幾遠就係咁簡單嘅事咯。我就推唔到啦。 咁但係咁，教授佢卡通係唔止一幅啊嘛。嗱，我哋睇多幾幅啊，睇你哋改唔改變到你哋諗法。14、15係啦。嗱，呢個 Costner 咧就係嗱，佢畫嘅呢個好似一個人困住咗。咁呢個 Costner 其實係Paul Costner 係其中一個死者嚟嘅。 嗯。 咁就俾佢哋捉咗去嗰度啦。然之後困咗一輪就殺咗佢嘅。咁另外15啦，嗱，你見到啲中間嗰堆唔知咪火啊？我覺得係火啊。咁因為有啲屍體咧就係俾一啲火係燒過啦。咁係咪有關聯咧？咁啊13嗰張咯，13嗰張仲離譜。佢直情咧係見唔見到畫曬啲 camera 啊，跟住有個男人就喺度鞭打一個裸體嘅女仔女人啊咁樣啦，跟住有一個人喺側邊睇啦，咁你見到嗰、那個即係落手嗰個人咧都係鬍鬚邋遢嘅，似乎都係阿 Lick 嚟嘅喎，係咪？咁啊畫到自己好靚仔添，仲嚇嚇咁啊，究竟係咪咧？即係嗱，四張相咯喎。 我覺得佢根本就喺度玩緊你哋，咁佢係畫緊嗰啲嘢咁，你又嚟冇去扶啊？你吹咩？ 唔係，我覺得即係。用幾幅畫去推就任你噏嘅啫。咁如果咁講，如果用幾幅畫就可以推斷一個人係一個殺人犯嘅話，好多漫畫家我諗要坐曬監嘅咯喎。即係老實講，我自己睇咁多年 嘅漫畫，唔可以過。但係我覺得佢嗰種心態係玩，話俾你聽，我係有做啊。你吹咩？我點都我而家係咪都係咁？ 唔係，同埋 你奈我唔何咁樣。 即係老實講，佢可能畫嘅只不過啲佢見過嘅嘢啫喎。有一個死者幅相貼咗喺張，係貼咗喺牆，四隻角有膠紙噶嘛， 即係佢觀察到嘅嘢， 佢就觀察到嘅嘢畫翻出嚟啫嘛。OK， 咁佢最尾嗰張咁佢見到阿 Nick 即係鞭打個女人，然之後有部 camera 去拍佢，佢喺個 camera 後邊。 嗯， 你證明到佢殺人喎，又係。 嗯， 佢連殺人都冇關喎呢樣嘢。係。你最多話佢。 佢幫手撳掣， 影人四仔啫嘛。 係啊，幫手撳個 video cam。 哦，唔係你話我影人四仔，唔影人四仔。 佢就係咁樣先對玩你咯。佢唔係要你咩啊？就係話俾你，我話我係咁啊。點乜內我唔學 到。但係如果阿教授喺法律上，譬如證明到佢睇住人哋去殺人，而佢又唔去 阻止 嘅，其實係咪佢都係有呢個法律責任嘅咧？ 一百上。 係咯，咁即係只不過你證唔證明到係對方落手嘅時候，你係企喺側邊。 咁唔係謀殺啊嘛。 咁係咩啊？ 我中意睇人殺人嘅。是不是我中意看四級的那就告他了是不是三年 三年咪走咯，係咪？你而家唔係你正正話死罪啊嘛，嗰樣係最大件事啊嘛。咁嘅，我哋都需要問個問題，就係話以前咧就分，好似你就分開啲一照片嗰、那個照片。四個分開嚟講都證唔到乜嘢，我贊成嗰、那個。咁、但係佢又將佢四個嚟變成一連串嘅嘢，係反映咗佢呢個人係咩人咧？我哋可唔可以推斷嗰樣嘢推斷？ 嗯， 啊，因為你做嗰樣嘢，人哋唔會畫呢樣嘢嘅噃。你畫嘅唔止畫一幅，仲要畫四幅，係咪反映咗你自己嘅人嘅心理歷程？而呢樣嘢係唔係可以做 relevance？去 prove 佢有乜嘢咧？咁我信都唔得，你唔可以咁做咯，係咪啊？ 第一個問題就唔係單憑一樣嘢去 prove 啊嘛，就係、是、你幾多樣嘢砌埋之後變成一幅圖畫，去俾人一個感覺，唔知道是一個點嘅人。咁而且 唔係、我可能證你係一個好兇狠嘅人， 殺人如麻嘅人， 係咪？但係我冇能夠，我一定要扯一條大纜扯翻你，你曾經殺人啊嘛，係兩個問題嚟㗎，係咪？ 你一個兇狠嘅人，唔代表你殺咗人嘅。仲要係呢個 case 裏面殺咗人。 但係當年咧，其實吳志達咧本來就有辯護律師啦，因為佢仲不斷換律師添啦。但係後屘咧，佢就自己選擇自辯。佢咧就攞咗呢，因為佢一自辯嘅時候就俾人哋去懟佢呢個卡通。咁佢亦都承認咗自己畫咗呢個卡通。咁嗰時亦都即係有人講就話呢一個係幾敗筆嘅，即係你俾呢樣嘢呈堂咧，即係因為嗰啲辯方律師都覺得好激氣嘅，即係點解咁蠢咧？即係你唔應該俾人哋將呢啲嘢呈堂，即係對佢好不利咯。 又試下解簽啦，因為你通常嚟講，你做啲啲咁嘢咧，我assumption 咧就係佢話，雖然話佢唔係律師，但係佢亦都係有自學嘅精神，而頗為出色嘅。只要我睇翻個 file 啦，即係聰明人啦。咁並唔係聰明人，可能係好賊嚟噶嘛，佢唔係一定噶。咁以咁樣嘅話咧，佢可能有啲律師都會做噶。我明知衰噶啦，我明知你有即係、就是、個 prosecution 會拿啲證供出，拿啲圖片出嚟。咁我咧就會先入為主咧，我自己介紹出嚟就可以咧。有些少的你明白嗎？我明知道你要拿出來，你一拿出來你就會用你的演繹去講那些東西，倒不如我先入為主，我就拿出來再先就 變成 lead the conversation， 就 lead the conversation， 你明白嗎？就是我就要我有個有人有 confession， 即是我心有愧我就不會拿出來了， 有可能 拿出來的是 坦白，有可能有，因為如果一定要出來的，我寧願我自己拿出來好過你出來， 即是他帶個問題出來，但是我已經 prepare 答案 了， 好過我沒有準備一下你突然間懟出嚟，咁我好難解釋。 自爆 係啦，咁佢 prepare 曬啲答案先，咁即係係咯。 整體上嚟講，我哋或者遲啲再深入啲講，整體上一個策略嚟講咧，我一定唔會俾佢 take a stand to defend， 唔會俾佢自 爆，一定唔會俾佢。 嗯， 你就盞搞，因為佢證唔到你嘛，佢而家似乎就證唔到。 係， 佢理咗你多一樣嘢咧，就唔係一樣好嘅啦，多一樣嘢反而衰噶嘛。 但係當年咧，其實警方咧就最終係告咗佢殺害十二個人嘅，係啦。咁唔知點樣計出嚟啊？其實我真係唔知道佢點樣計到係十二個人就要佢負責咧嗰個生命啊。咁咧，但係亦都即係可以講翻就係話佢最因為佢一路逃亡咗去加拿大啦。咁加拿大嗰邊咧就唔肯即係俾呢個美國就將佢引渡翻去美國嗰度嘅。咁因為咧美國嗰度就有呢個加州有呢個死刑啊嘛。咁啊嗰陣時就基於人道嘅立場。係嘛？即係一路俾佢喺加州。 加拿大憲法嚟嘅冇辦法。 但係佢喺加州係俾人拉咗嘅喎，佢即係最終落網。 唔係關唔關呢件事？而家講緊係個引渡令嘅問題。 係，唔係我依要講翻轉頭先，因為佢其實去到加州嘅時候咧，佢本來咧佢都可以即係從佢自己可以逍遙嘅，但係問題咧佢最終咧佢都係忍唔住啫。第三隻手就係走去偷嘢。 我單。 咁佢偷嘢先之後先落網嘅嘛。係嘛？即係記唔記得阿力咧？阿力亦都係因為佢偷嘢咧先至俾人拉。而他自己最終都是因為偷嘢咧就被捕啊，否則嘅話可能佢而家到而家已經係即係淹沒咗喺人依個人海裡面嘅啦。咁啊，當時咧就俾加拿大嗰邊拉咗之後咧，就判咗佢四年幾啦，就坐監。但一路咧就唔肯引渡俾美國嗰邊引渡。咁佢喺加拿大嗰度就瘋狂咁樣咧就咪啲法律書喎。咁我聽過好多罪犯都係咁喎，即係利用啊坐監嘅時候咧，就不斷去增加自己嗰個法律知識。希望就可以救自己的命，他那個自救心很強，我又覺得真係啊吳志達，你點睇咧？即係我覺得他真係好唔想，好怕死啦，係咪咧？佢唔係好似阿叻咁樣喂咁大勇無懼。 我覺得第一樣嘢佢好聰明，佢好聰明。 嗯， 聰明喺邊咧？因為我有幾個家姐啦，我其中一個姐夫咧，佢以前係喺安大略省嘅省級監獄度做嘅，佢做緊法官嘅。 佢一樣嘢幾好笑，同我講佢話：你知唔知監獄嘅圖書館裏邊會擺啲咩書？ 係咪圖獄啊 ？Yes， 我理唔理啊？ 佢竟然係可以喺監獄嘅圖書館度揾到教囚犯圖獄嘅書嘅，即係加拿大嘅監獄就係咁。即係你經咩任何書，你想讀咧，其實係可以。 即 係 你有個 right， 我想讀呢個書。咁佢就 基本上你可以同圖書館去 request， 我要買呢本書 acquire 到，唔係你要邊類型嘅書，佢 acquire 到嘅話，佢可能係從第二啲圖書館攞翻嚟。 有本書教人圖讀㗎？ 有嘅，係有嘅。咁 阿齋婷有冇睇過啊？你睇咁多書， 但係我會覺得都幾。我覺得會有一個位置都幾諷刺，可能佢會provide一啲比較 outdate 即過期嘅一啲書，即譬如圖獄嗰啲啊，即可能會俾一啲 outdate 啲嘅，就等你其實就算、 即其實你攞到本書都得物無所用噶嘛。 係啦，即可能佢會 即係講緊嗰個 security system 根本可能上 係啦，已經 upgrade 咗噶啦，其實根本你就算你真係要用嘅時候，其實 work out 唔到嘅嘛啲嘢。 我都覺得 係 可能 這個我冇去深究過，但係我所知嘅就係因為加拿大呢個國家自己本身咧，好講人權，因為人太少了呢、這個國家實在，咁佢好講人，好保護人嘅，咁所以佢個情況就係基本上任何人，包括囚犯，你如果用 human right， 即係你如果你做嘅嘢係 based on human right 嘅話咧，基本上係 乜都得嘅， 係真係乜都得嘅， 乜都得嘅， 係真係乜都得嘅。 有啲即係當然係有兩個平衡方法啦，一個平衡就係佢有個 right 去做呢樣嘢啦，其他方法就話佢有冇其他理由唔俾你做咧？佢心存就話我應該俾你做，但係你如果有理由唔俾你做咧，咁近來都講緊近來係一個月前啩，係喺美國嚟講就一個咁嘅 Muslim。咁佢就有須嘅，咁佢咧就嗰條例就話你唔可以有須，因為有時就一定要個個都要批曬啊！佢話我 喺個 jail 度， 喺 jail 裏邊，咁佢就我係一個Muslim 嚟嘅，我有須嘅喎，咁佢就妥協，我咧就唔可以剪曬須。我就剪一半啦，咁樣啊，咁剪一樣。 剪一半，呢邊有啊，呢邊冇啊？ 唔係剪一半， 短個長度， 長度係嘛？ 即係個長度原本佢係咁嘅，而家咁啦。 呢個 case 上咗 Supreme Court 㗎，上咗 Supreme Court 啊。咁啊，你睇個結果點樣樣啦？結果點樣？佢點樣拗啊？嗰個監獄啊？佢點拗啊？佢話咧，如果你有須咧，就另一個層面㗎嘛。一剃咗佢須的話咧，咁你乾乾淨淨啦。咁因為你嗰份須個須嘅長與短啊，會影響到我去防止你變咗形啊！你可以從嗰樣變咗形象啊！咁我哋有權去令你一定唔整嘢，你唔準你咁做啦咁。咁其呢個就係其中一個問題，我就反而咧留意到你頭先講，喂，佢點解咧？點解去睇法律書咧？係佢聰明。佢要佢有幾個原因，一個原因好可能咧就係話，因為喺法律裏邊咧，你要做咗一哥咧，啊又長嘅又大隻又馴得下咁啦，咁有啲人就唔係啊嘛，佢就叫做監獄律師啊嘛，係喎，我就讀咗啲嘢啦，我就可以咧喺度取便宜，喂你有咩事啊，我教你去點樣樣啦咁，咁我又嚟一家人兼啦，或者食煙啊嗰類咁嘅嘢啦，會唔會係咁樣咧？咁第二個可能性就係話，因為你坐監嘅嘢咧，有幾多人坐監？有個人，因為而家好似有個女仔就話：，我想好快而家個家庭官司啊，佢好想死，人哋唔俾佢死啊，咁個樣，咁佢就變咗好無賴、無助。咁有啲人咧，為咗佢想有唔想有咁嘅 feeling， 唔想俾命運解救，我相信佢係咁嘅，佢想要控制個命運，咁佢就會話：，我盡我自己力量。在求學識，在求啲法律裏邊，知道我點樣樣就令佢 struggle， 令佢 struggle， 咁係一個方法嚟。我覺得係有種方法嚟反映佢一個方法嘅。有啲人係等死嘅，但係佢認為咁樣係好啲嘅，有啲寄託啦，個心情有寄託。 有咩？ 我覺得寄託多咯，因為坐監係唯一最大娛樂就係睇書。 嗱，佢除咗最大娛樂睇書啦，睇埋第十七啦，佢做乜嘢咧？其實佢而家咧喺個監獄裏面咧。就係成日咧喺度咧摺紙啊，咁佢摺紙咧摺得好靚噶。另外有一張小丑好似唔見， 近乎有無限嘅時間嚟摺，當然 係咁係咁啊係。但係佢都係一個即係幾有藝術天分嘅人啦，都睇得出啊。你畫睇佢畫嗰啲畫都唔簡單啦。 咁就最後咧，但係亦都係雖然佢又讀咁多法律書啊，又好似聽阿教授講，似乎咧唔係咁夠料去籌佢嘅，但係咧最後咧都陪審團咧就判咗佢呢個罪成喎，謀殺罪成。咁咧就喺1999年嘅時候啦。點解咧？因為咧其實講翻轉頭，佢喺加拿大咧，佢美國同美國嗰邊咧爭持咗好耐啦。結果咧就應該係唔知六七年到啦，之後咧就開始去即係正式引渡到去美國嗰度受審啦。咁啊去咗咧加州一個叫橙郡嘅地方。係啦，但呢個 county 咧就即係窮到阿媽都唔認得嘅，破產嘅。咁啊破產，呢個係咪一個策略咧？特登去一個申請去一個破咗產嘅地方度受審，咁啊即係唔使審啦，係咪啊？ 唔知佢係咪就係策呢樣唔知道策略，但我反而就因為你始終要講係話佢唔受死刑嗰度，因為似乎佢同嗰個加拿大嗰有咗共識，佢係唔判佢死刑㗎嘛？ 咁啊冇聽過呢個啦。 佢一定唔放佢落嚟，我如果 guarantee 佢唔會放嚟。 但係結果佢又真係判咗佢死刑喎。因為咧，佢搞咗都幾年之後咧，因為又轉律師又成啦，去到1999年真係判咗佢死刑喎，有事 實。唔係你判完死刑係咪執行？ 佢唔執行啫嘛， 執行得啦。因為嗰係國際性，佢冇可能會唔能夠做嗰樣嘢，係咪？除非有啲我 即係點啊？照俾佢判，但係又 你可能判咗你死刑而唔俾你死係嗰兩件事嚟㗎嘛？ 我知道而家都未死啦。 係咪啊？即係嗰個有可能性啦。你故意求其他嘅問題，在我嚟講，如果做一個律師，我點都看不到他有什麼能力，那些 jury member 有什麼可能性判他殺12個人，我真的看不到。 其實我們都不知道，真的，因為沒有一些很相關的， 其實真的看表面證據，我們有在手的證據 是錯誤不著數的，譬如說是他那些卡通可能，或者而且有一些 video 我們一會去看看 video 裡面有一個似是他，雖然我覺得 video 裡面那個瘦一點， 係都係坐監坐到肥， 係咪啊？咁可能即係因為入邊有佢嘅指模啦，嚇。咁而且嗰個阿布拉斯，即係嗰個阿力嘅前妻咧，都證明咗話唔知啦。的確喺呢間屋度噶嘛，一路即係佢冇話佢做過乜啫，但係佢一直喺呢間屋出現噶嘛。咁係得咁多個人嘅啫。咁而且呢個女人咧就似乎置身事外喎，冇告過佢喎，完全。 個 venture 入面，而家你所有我哋叫做 circumstantial evidence， 係環境證 咁通常嚟講，所有 cases 咧，至少要一個或者多個證人。係啊，咁你睇下，而家你用如數家珍咁數佢咯。咁唯一嗰、那個死咗嗰個唔使講啦，死咗嗰個唔使，你就係嗰個叫做 阿布拉斯啊嘛。 咁你可以問佢。通常個 prosecution 咧就係話你而家有三丁友咧，就兩個死咗咧，我就梗係坐兩個生嗰對個生嗰嘅 ，Ida 個女嘅，哇，即係個男嘅，咁點解咧？因為你是但坐佢咧，佢就會供出嚟噶嘛，係咪？咁點解佢唔個女先講女嘅，點解女嘅唔會被告咧？佢至少有嫌。 係啊，推斷至少會知道啦，起碼 至少推斷咁啦。咁你告佢之後，你話嗱，你供出嚟話嗰個男嘅有咩事幹咧，我就會放你一馬啦。咁我就會咁做嘅。 即係污點證人。 如果係咁，佢唔做咧，我唯一推斷佢嘅就係佢根本呢個男仔係冇嘢俾人揸拿。嗱，你諗下喎，如果佢最咁近嘅人都冇揸拿嘅，你個 jury member 點樣有揸拿會罰到佢咧？我又唔知啦。而家佢日日對住噶嘛，日日對住嘛。呢個女仔啊嘛，佢咁近嘅攞唔到有證據嘅，係咪？你點有其他證據出入啫？係咪？你咁咪靠嗰啲相啊，嗰啲咁嘅叫做石屍骸啊，咁啊嗰啲咁嘅幾個有指紋啊，有幾個 video 係咪咁樣啊？ 咁啊，阿叻點解臨死之前又要篤佢出嚟啊？如果冇殺人，點解阿叻又會篤佢出嚟嘅？ 佢冇話咩喎，佢只不過我有個男仔跟住我啫喎。 啊，即係佢未必講到咁實嘅，話佢係啊有份落手啊咁樣去，即係係咪？即係可能話我有個朋友一齊係 同我一齊 做呢件事啊，犯或者係知情嘅咁樣都唔定嘅。即係如果佢，但係一個死咗嘅人，其實佢寫低嗰樣嘢又有冇力咧？即係佢就算寫低咗一個供詞，話係邊個做，跟住我死咗啦咁，我又冇上過庭作供。 佢啲嗰啲叫做 parole evidence， 即係話你通常嚟講，佢如果係有總之你係嗰個證人出個證人，如果係出唔到庭嘅，有啲 exception 可以俾你入去。 但係拖本咧係唔俾你嘅，因為佢死咗啦嘛，死無對證，點可以叫入去入去話話你有事啫啊？譬如佢寫嗱，我知道佢係殺咗十八個人咁樣啦，係咁樣殺法嘅咁。呢、這個證供咧就有好大嘅問題。如果我做律師，我對你好大問題，你 根本唔可以呈堂， 唔可以呈，即係我就咁講啦。咁佢就會有用其他嘅方法話俾我聽，譬如話 excited utterance 啊，好緊張嗰陣寫落去啊，咁樣樣。 係。咁啊嗱，呢個世界上有樣嘢叫輿論啦。咁咧就嗰陣時誒，頭先你話點樣可以即係啲陪審團會信，即係信佢係有罪，然之後判咗佢罪成啦。其實因為當時咧嗰個橙棍咧咪破產嘅，咁但係加州政府咧就話。唔緊要，我哋包底咁樣，我哋俾錢。咁咧，原來嗰陣時咧，橙棍嗰啲人咧，佢哋即係有啲調查都做過民意調查，即係九成嘅人咧都覺得佢有罪，即係輿論已經判咗佢死刑啦。即係未正式判之前啊，咁可能我覺得呢啲都係一啲壓力，即係俾呢個陪審團去最後，即係覺得哇，我如果唔判佢死刑，我都即係對唔住自己啦，因為佢哋好相信佢係絕對係參與者咯。或者問翻大家，你哋如果即係陪審員，如果你哋係陪審員，你哋會唔會判佢有罪呢？ 判不到啊！ 齋藤咧 都冇 evidence， 根本淨係喺個 video 陰陰陽陽啫嘛，又冇空氣，又唔即係見唔到佢 殺個指模。 不如咁啦，我哋用啲比較叫做審判一零一啦。你要證幾樣嘢噶嘛？證呢一咁大家參測，大家可以喺度辯論下啦。觀眾可以啦嚇。 好啊好啊。 我哋第一要有佢叫做 intent。 動機 有動機，用定機之後有個咁嘅定義嘅。我能夠 foresee， 我睇到將來，然之後我行動將來咧會有後果。而我做嗰樣嘢嘅，我知道開槍護死人嘅，我更加做咁就聽咗啦，係咪？第二就係咧 motive 咧係唔係證據嚟嘅 ？OK， 啊 motive 我憎佢，我恨佢，我殺佢，嗰啲完全你講你冇講係冇效 嘅，冇效。 第二咧就係你所有嘅個 intent 咧，要有一個叫做 causation， 即係話你個 intent。要有個 action 有個行動。 我想做嘅嘢，而我做嗰樣嘢， 做嗰樣嘢得到嗰樣嘢。 係啦，咁做咗之後咧，會 cause 有個叫做咩導因啊， 引致某啲嘢發生， 引致啊某種發生。OK， 然之後咧就然之後犯法啦，犯咗法有個 action 嘅。 喊啊！我要喊， 有個傷害， 傷害嘅咁。你哋大家坐喺度，如數家珍。跟我講，第一佢 intent 喺邊度？你點證佢？ 佢受啲屍體咯，嗰啲骨頭咯。 動機喺邊啊？ 唔係動機啊！ 點解你要殺佢？ 打劫咯，搶佢嘢咯。 動機佢講咗俾你聽，佢幾時候講咗俾你聽個動機咩啫？佢冇講過喎。 咁佢屋企好多賊裝噶嘛？ 咁咪偷嘢？其實唔係佢屋企嚟嘅，嗰個係阿靚屋企嚟嘅。 你 同埋你係咪佢偷都唔知其實。 你問係就算佢偷咁咪 charge 佢偷咯，但係佢冇一個。我哋睇唔到整體上面嚟講 ，either directly 或者 circumstantially 係證明咗佢個思想係點樣樣啊嘛。咁我哋可唔可以就為拗經完拗經，有邊一個情節裏邊我知道曬所有嘢啦？係邊一樣嘢嘅即係呈堂證供可以證明佢喺思想上去殺某個人或者多個人有冇？ 冇。 冇， 譬如佢畫畫得唔得咧？佢畫畫得唔得咧？佢畫畫算唔算數咧？ 你畫畫即係一個反應，唔係代表佢有嗰個動機，跟住有嗰個行動噶嘛？你只係反映佢一個諗法，或者可能係反映 一個回憶咯，或者係 係咯，一個經歷或者係個回憶咯。 佢話唔係噃，你畫畫之後，我想殺死個人啊嘛！我畫張畫出嚟，我係咪當唔係我即係差唔多畫咗畫之後，即係話 I want to kill。 但係嗰啲事已經係發生咗啦嘛，之後佢畫翻出嚟啊嘛，喺監獄裡面。所以已經是一個回憶嚟嘅，我覺得係一個。 我 creative， 我諗啲嘢出嚟唔得㗎。 哇！我哋好似喺度上法律堂咁啊！我覺得即係呢一集咧，就學到好多嘢。嗱，我哋一陣翻嚟咧，就俾啲片大家睇下，去現場咧感受一下，即係都幾殘忍嘅嗰個片段。咁希望咧大家。即係膽小勿聽啦，膽小勿看啦， 或者做定心理準備。 通常咁樣講會更加會睇嘅。咁我哋翻轉頭睇翻呢啲片啦，同埋我哋再即係研究一下深入啲。咁究竟其實片裡面嗰個係咪吳志達咧？我都自己都仲有啲懷疑啊！大家考下眼光啊！ 警匪殊途，人鬼同路，東頭灣道99號， 伏獲驚心動魄嘅案情。段段鲜为人知的内幕，逢星期三、星期五晚11点， 嗰十分钟带你来回地狱又折返人间。呢度系东头湾道99号。屹立不倒，全靠各位东粉支持。欢迎登入 www.radio99.tv 嘅网页，99蚊三个月就可以随时重温同埋下载所有内容。旧会员记得准时续期啦。 假如听到奇案两个字，你有以下嘅症状：心跳加速、瞳孔扩张、腹部肌肉失控，你好可能已经中咗奇案毒啦。 这个时候你仲唔快啲嚟解下毒？ 奇案迷会，奇案迷最佳追水嘅集中地，每日新鲜嘅奇案或者陈年经典嘅奇案都可以喺度分享到。仲有，悬疑推理游戏考你脑筋。 奇案迷会，你今日 like 咗未啊？